宁姓列传第六十五。晏曰：田力不如逢年，善事不如遇合，故无虚言。非独女以色媚，而仕宦亦有之。昔以色性者多矣，至汉兴，高祖至暴抗也，然即如以宁姓。孝惠时有鸿儒，此两人非有才能，徒以晚宁贵姓，与上卧起，公卿皆因官说。故孝惠时，郎侍中皆官必沾被带复脂粉，化鸿吉之属也。两人喜家安陵。孝文时中宠臣，士人则邓通，患者则赵同、北宫伯子。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，而赵同以兴气性，常为文帝参圣。邓通无技能。邓通蜀郡安南人也，以赵传为黄头郎。孝文帝梦欲上天，不能，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，故见其一都带后川，绝而之见台，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，即见邓通，其一后川梦中所见也。召问其名姓，姓邓氏，名通。文帝悦焉，尊姓之日益。通亦愿谨，不好外交，虽赐喜目，不欲出。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实属，官至上大夫。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，然邓通无他能，不能有所见识，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。上使善相者相通曰：当贫饿死。文帝曰：能复通者在我也，何谓贫乎？于是赐邓通属盐道同山，得自助钱。邓氏钱布天下，其父如此。文帝常病庸，邓通常为帝惜损之。文帝不乐，从容问通曰：天下谁最爱我者乎？通曰：宜莫如太子。太子入问病，文帝使西庸，西庸而色难之，以而闻邓通常为帝惜损之，心惭，由此怨通矣。即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邓通免，家居。居无何，有人告邓通盗出教外铸钱，下吏验问，颇有之，遂敬案，尽没入邓通家，上负债数巨万。长公主赐邓通，吏者随没入之，一簪不得着身。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，竟不得名义钱，祭死人家。孝景帝时，终无宠臣，然独郎中令周文人，人宠罪过庸，乃不甚笃。今天子终宠臣，世人则韩王孙焉，患者则李延年。焉者，公高侯聂孙也，今上为胶东王时，焉与上学书相爱，即上为天子，欲意亲焉。焉善骑射，善佞，上即位，欲事伐匈奴，而焉先袭胡兵，以故亦尊贵，官至上大夫，赏赐拟于邓通。时焉常与上卧起，江都王入朝， 有诏得从入列上林中，天子车驾必到未行，而先使燕城复车，从数十百骑勿持市兽。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必从者，伏夜道旁，燕趋不见。既过，江都王怒，为皇太后泣曰：“请得归国入宿卫，比寒焉。”太后有此闲焉。燕世上出入永相不尽，以兼闻皇太后。皇太后怒，时使赐燕死，上未谢，终不能得，燕遂死。而暗道侯韩岳其弟也，亦宁幸。李延年，中山人也，父母及身，兄弟及女，皆故昌也。延年作法府，己是苟中，而平阳公主延年言女帝善舞，上见心悦之，即入永相而召贵延年。延年善歌，未变心声，而上方兴天地词，欲造乐诗歌贤之。延年善长意，贤赐出诗，其女帝异姓，有子男。延年配二千担印，号协声律，与上卧起，甚贵姓，列如寒烟也。久之，尽与中人乱，出入交字，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，爱迟，则秦诸延年昆弟也。自世之后，内宠必臣，大抵外戚之家，然不足数也。卫青或惧病，亦以外戚贵姓，然颇用才能自尽。太史公曰：“甚在爱憎之时，米子瑕之行，足以观后人宁幸矣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”